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那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咱们重点来和大家说的事情也是一个近期大家关注的，不过是发生在外地的，应该说是一个惨案。正常来说哈，派出所应当是一个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服务人民群众的地方。那大家也都知道一句话，有困难找民警。可是在河北邢台，有这么一对母女，在踏进派出所寻求调解家庭矛盾之前呢，他们确实是想不到那里会是他们生命终结的地方。这一惨剧发生在河北省邢台市邢台县的黄四镇，犯罪嫌疑人曹振奇就是因为怀疑自己的妻子有外遇，之前多次和妻子、岳父、岳母发生矛盾，并且已经先后三次到所在的黄四镇派出所进行过调解。然而在7月12号上午，这次调解当中，曹振奇却在派出所指导员的办公室里面将妻子和岳母残忍地杀害了。在派出所里行凶杀人，警察到哪儿去了？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那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河北母女派出所内被杀，曾三次因为犯罪嫌疑人施暴报警，那么他们的死到底是谁的责任？今天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呢，是全国律协刑事委员会委员、文物法专家、北京京喜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洋刘律师。刘律师你好。 你好。 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是要和大家再来介绍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件事情，其实在很多网络媒体上啊，可以看到点击率还是比较高的。不过呢，考虑到节目的分析需要讲到其中的一些细节，所以在这儿我还是再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再说一说这件事情。那么犯罪嫌疑人呢，他的这个家属啊，应该说是遇害者家属，犯罪嫌疑人杀害的这个嫌疑人和一起去调解的是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岳父岳母，那么被害的呢是岳母和他的妻子，遇害者家属曹银生，那么他是向记者讲述了事件的前前后后。应该说曹银生从亲属关系上讲就是嫌疑人曹振奇的岳父，这俩人还都姓曹哈。案件发生的那天，曹银生和他的妻子郭素萍以及女儿曹建芳，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嫌疑人他的女婿曹振奇，是一起到派出所接受调解的，同时一块来的呢还有村干部以及曹银生的亲家。曹银生跟记者回忆当天的情景，他说呢，当天是早晨8点多就到了派出所，直接进的指导员的屋，指导员说了几句，说劝劝，如果实在过不下去了，该离婚就离婚。曹银生跟记者说呢，指导员在进行调解之后就声称有事儿离开，把调解工作交给了这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可是呢这个副所长没有进来，这个指导员说了是把这个事儿交给副所长，有事儿就可以找副所长。从那儿以后，他们派出所的这个屋就没有人进来。后来村干部呢，当时在屋里边也是劝了几句，也出去了。从指导员出去到村干部进来，中间这段时间呢也不长，是20分钟。那么这个时候呢，犯罪嫌疑人曹振奇是从隔壁的房间做完笔录之后，来到了指导员的办公室。他见到妻子曹建芳之后呢，就上前抢夺他的背包。这两个人不就发生冲突了吗？这个时候屋里边双方的家人就迅速把这两个人给拉开了。这一段时间是暂时恢复了平静，可是呢这个房间里啊，除了女婿曹振奇和女儿曹建芳之外，还有不少人。这个时候这个曹云生这个老爹就觉得哈，应该把派出所的副所长叫到现场，防止意外发生。他已经觉得不太放心了，于是呢他就出了这个屋去找人看看这个屋里边哈，预防出点什么什么事儿。当时呢他觉得这个屋里啊不会这么快出事儿，可是他没想到这一次却成了他和妻子女儿永远的告别。当曹云生在隔壁这个派出所副所长的办公室里听到妻子郭素萍竭尽全力呼喊自己名字的时候，他就知道担心的事儿发生了。 曹云生说呢，就在隔壁，就隔着一堵墙。我问值班的副所长是谁，然后他就说呢，副所长就说了是我，然后他就说，那指导员啊，说交给你来调解，你得给保障我们的安全。就他们俩说着这当呢，他就听到隔壁啊的一声，然后听到他老婆喊云生云生快回来，他就赶紧往指导员那屋跑。冲到指导员房间的曹云生发现这个房门已经被反锁了，而之前他走的时候呢，屋里还有双方的亲属还有村干部呢，这个时候屋里也他们也都不在，都出来了。这就是说当时指导员的房间当中只有犯罪嫌疑人曹振奇和曹建芳郭素平母女二人。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曹振奇的哥哥曹军伟也是来不及多想，他也觉得情况不妙，就从窗户跳进屋里查看情况。曹云生是紧随其后，可是他们看到的场景让他是大脑一片空白。当时他看到的是他老婆已经躺在地上，他闺女也在地上爬着，地上的血是一大片，而且呢他老婆身上啊这个血通红通红的，伤口是三角的口，是鲜血往外直冒。他要打110，可是手机不通，赶紧叫别人打了110来救这两个受伤的人。郭素平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女儿曹建芳身上是多处被30刮刀刺伤，郭素平当场死亡，而曹建芳医治无效，17号凌晨3:30抢救无效死亡。那么伤势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后面有3刀，胳膊2刀，那都是要害处，而他的媳妇儿是直接被刀子捅到脖子上，颈动脉断了，当场就不行了。而更让曹云生心寒的是，事儿发之后哈、啊，以及在女儿重伤抢救期间，他并没有看到黄四镇派出所的任何工作人员，既没有人去看过，也没有人问过，他觉得这是不闻不问。那么他也去派出所找了，那派出所也还是什么都不说。要追溯到这个事情为什么啊，这一家子人会出现这种情况，到派出所调解出了这样的一种惨剧呢？其实这个事情要往前翻，曾经啊这个说到的犯罪嫌疑人曹振奇就已经有过这样的一些危险的举动了。曹振奇是曹家的上门女婿，而曹建芳呢在邢台市打工，这个女婿就怀疑妻子有外遇，曾经在不远的之前，也就是7月8号到11号，短短的这么几次，3次手持凶器威胁曹云生家人。那么家里也是3次报警，可是曹振奇的暴力行为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制止。比方说啊，在7月10号的时候，曹振奇就是拿着斧头到家里打砸物品。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就是7月8号的时候，曹振奇曾经提出3个要求，这家人没答应。7月8号的上午8:30开始，他提出的条件是什么？第一呢，是让自己的妻子和他的丈母娘脱离母女关系；第二个呢，是让自己的岳父家给他20万；第三个是让妻子回来跟他过。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他10号的时候就去家里边打砸。那么警察也是出警了，因为家里报警了吗？但是警察一看呢，说这是家庭纠纷啊，没办法。当然这也是记者事后采访这个曹家人的说法哈。那么再往后呢，就是当天晚上他是把家里的冰箱、彩电、空调、家具什么之类的砸了个遍，又把被褥点着了。同样家里也报警了，这个时候这次是所长来的，可是呢这个所长说啊应该制止，这是属于放火行为，可是没制止成。那最后又说干脆第二天让他们去派出所调解吧。本来是计划11号上午做调解工作的，可是这个嫌疑人曹振奇也就是女婿当天没到场，而当天晚上他又是手持菜刀对受害者郭素平进行人身威胁，第3次报警，那他们就约到了12号上午到派出所来调解，于是发生了这个惨剧。所以呢咱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哈。这件事情之所以让人感到震惊，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事情是出在了派出所里。那死者呢，一个是曹振奇的妻子，一个是他的岳母，在派出所接受调解的过程当中，嫌疑人曹振奇涉嫌杀了他的妻子和岳母。那派出所是不是 会有必然的一个责任。那么根据刚才媒体的报道，对曹家人的采访，也就是嫌疑人岳父的采访啊，接警的负责调解的包括指导员说到的之后是副所长来接手处理这个事儿的，这两个个人又是否需要来承担责任呢？那么首先来请问咱们今天请到现场的北京京喜律师事务所的刘洋律师，刘律师您觉得呢？ 因为这个报道啊缺乏细节，现在我们还不好下结论，但是根据现在我们已知的细节啊，就是说指导员在临走的时候，他把这个案子就交付给派出所的副所长了，但是是亲自到那儿说的，还是仅仅就交付一下，派出所的副所长听到这个话以后是不是立即行动了？ 哎，这中间确实在报道当中并没有非常详细的来交代，很有可能，因为我想记者肯定也是想知道，但有可能当事人也没有说清楚，或者是说的前后不太一致，或者是说觉得这个采访到的信息呢还不足以作为一个新闻的报道内容在节目当中出现，因此呢在他的报道当中没有提到这个交接环节到底是怎样的。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情节，这个细节，因此呢我们这个细节没有查清之前我们不好贸然的做出评价。据我所知，现在当地的检察院在调查。那么等到调查的细节出来以后，我们才好来进行对这个问题进行评价。但是就目前来说啊，我觉得无论是指导员和派出所的副所长，他们两个在这个问题上都难以逃脱一定的责任。 也就是说从个人的角度啊，因为刚才咱们说到的关键的细节，指导员说了说这个事儿呢是副所长，他走之后副所长来负责，有事儿可以找副所长，那么这种交代到底是不是副所长也知道，那么还是说他只是这么一说而已，这个情况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现在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消息出来。但是事发地点在派出所内，无论这两个人到底是谁来负责，这个派出所是不是难辞其咎？这个派出所如果说要承担责任的话，需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呢？ 对，派出所是公安机关的一个工作地点，公安机关除了保护本辖区的不至于出现重大的治安和刑事案件以外啊，尤其对于他的工作地点啊，他更有保护他安全的这种义务和责任。因此在派出所的出现这种情况啊，我认为是不可理喻的，也是不可谅解的。 这也是很多看到这条新闻的人觉得特别特别的震惊，包括涉及到这条新闻的报道基本上都是非常明确的点出是派出所内被杀。 对对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根据公安部有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公安派出所执法执勤工作规范里面，它其中一个第五条啊，它就是在值班的时候啊，这个第五十条啊，在值班的时候就是公安派出所值班民警应当对公安派出所所内的安全情况进行巡查，对进入内部办公区的所外人员应当查验证件问清情况并进行登记。我注意到现在有很多派出所条件比较好的啊，开始有安检措施啊。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呢是一个乡镇派出所，情况可能不是那么太好啊，设施不是那么太齐备啊，但是至少在这种案件他应该对于进入派出所的人对他人身进行一些防范。所以说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派出所应该是承担一定的责任。 所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这个曹文生也是非常的困惑，为什么曾经有三次报警，而这一次呢他说是警察看到曹振奇手持凶器之后却不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制止。其实按照刚才刘律师的说法呢，就是在做调解工作，而且也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双方会有比较激烈的冲突的时候，派出所应当保障当事人的安全，那么之前的预防措施应该做足，比方说就像其他的派出所一样做一个安检，即便没有设备手检也是可以的，是吧？ 对。 这是咱们刚刚说到的，到底这个事情谁来负责，无论派出所的指导员还是副所长个人负什么样的责任，那派出所是难辞其咎的。那么这个派出所的责任如果说是要追究这个所的责任的话，他会根据什么样的法律追究他的一种什么样的责任吗？仅仅是一个民事上的一个责任吗？ 不见得。现在据说检察机关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的情况， 这个检察机关来调查，对，就是刚才您讲到的检察机关来调查哈，他调查意味着什么？如果调查出了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派出所他会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一个所他怎么来承担责任呢？ 我觉得在这上面可能应该承担三种责任。 嗯， 一种责任，起码的民事赔偿责任他应该承担。嗯，因为派出所调解啊，就介入到民事纠纷里面，他作为民事纠纷调解的一个主体啊。 嗯， 在自己有重大过失的时候啊，如果出现被调解方的损害，我认为他应该承担一些民事上的赔偿责任啊。 嗯， 那么第二个呢，在调查过程中间，如果仅仅是违反了行政法规，是不是啊？那么我认为派出所的这些，无论是领导啊，还是具体的这个接案人员的啊，他应该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啊。 嗯， 如果调查的结果证明这里面显然有滥用职权和工作上不作为的行为，或者是在出勤过程中有重大过错，那么甚至于呢啊，我们认为有关人员会接受刑事处罚。所以说这个三种责任都有可能存在的啊，这一切在于调查以后根据调查的结论再做出评价。 嗯，那么根据现在咱们所能够看到的媒体对这件事情的相关报道，尤其是主要的来源就是记者采访的当事人讲述，因为派出所这一方在肯定在这个时间是没有办法对外说一些什么的，等待调查结果嘛。那么根据现在我们能看的报道呢，派出所在这一次调解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是不是有一些关键的环节处理的不够正确，甚至有可能是有重大问题的？这些环节关键点会是在什么地方？您可以简单的跟大家梳理一下吗？ 啊，有这么几个点啊。根据这个公安机关的工作规程啊，它有一个首问负责制，就是这个案子出现的时候是谁报的警，谁接的警，接警的人那就是首任人啊，他负责制是不是实施了首任负责，比如交接工作是不是按照环节一个一个的往下交接啊，我叫这个首任人员，这可能要进行问责。 嗯， 第一个是这样 首问的 首任人员啊。 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派出所的领导，派出所领导他应该承担领导责任，在某些方面说规章制度的制定而且检查落实，包括所内的一些治安情况，所领导有难以辞掉他自己的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 嗯， 另外我觉得目前来说最重要是两个人，一个是指导员，一个是派出所副所长，他们是直接来处理这个案件的人。 嗯， 根据我说调查的结果，他们两个可能就承担相应的责任。 嗯，就是刚才咱们分析到的个人，这个指导员和副所长他可能会承担什么责任。 嗯， 那么现在咱们关于这个派出所和以及这个派出所当中呢，涉及到这一次接待的指导员和副所长当时有可能出了哪些状况之后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第一，刚才您分析了这个派出所呢，可能在民事行政甚至是说个人最后落到个人上刑事责任都有可能承担。那么至于个人所承担的责任需要等待调查的结果，现在检察院已经来介入了。那么之前哈，我们也是看到也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媒体也报道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次调解是源于家庭纠纷，而这样的一个到派出所调解的家庭纠纷呢，之前派出所已经上门接警处理过三次了，其中看到过这个嫌疑人拿着东西在家里边打砸甚至是放火烧，但是呢处理的效果显然是没有起到应有的一个效果。而接受采访的这个曹家人会说呢，当时警察就说了，这家庭纠纷也就这样吧，实在不行劝一劝吧，再不行去所里调解吧。那么涉及到家庭当中的这些矛盾和纠纷，刚刚如果说哈，确实是三次上门调解，确实是有这个现在咱们所说的这个嫌疑人曾经在现场打砸甚至是纵火这样的一些情景，那出警的民警该怎么来处理？他是不是说可以因为这个事儿是涉及到家庭纠纷就放宽了一些尺度，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允许的范围呢？还是说在法律上现在有一些新的规定了，可以让派出所的民警有更好的法律依据来做正确的一个选择呢？咱们一小段片花之后请刘律师继续和大家来分析，千万不要走开。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了？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听 FM 不靠谱，要听听 FM。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客户端，听听 FM， 听全世界的电台。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来，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那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的这个事情呢，河北母女派出所内被杀，曾三次因为犯罪嫌疑人施暴报警，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谁的责任？那刚刚也说到了哈，现在呢这事情出来了，之前一查说哦，之前原来因为家庭纠纷已经几次报警了，而民警的处理呢显然并没有能够让家庭的纠纷平息，以至于到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惨案。那么我也想请问咱们现场请到的北京京喜律师事务所的刘洋律师，那么刚刚我们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当派出所的民警出警去处理家庭上的纠纷，涉及到比较暴力的情况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来处理？像刚才采访当中说家里的事儿能对付就对付吧，这样的一个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呀。 对，综合目前来说，这个案子就我本人来看，发表我个人的见解啊，我认为出境是不当的。因为这里边呢，一定我们说一定对于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当时的行为啊，一定有法条可以制约他了，比如放火这个行为，是不是啊？但是为什么说我们公安机关迟迟的没有动手呢啊？这里面可能有这么一种情况，因为从本案目前给定的我们的情节来看啊，好像犯罪嫌疑人他在这个案子的民事关系上，他是一受害方。如果公安机关对于这个受害方啊，再加一些惩罚的话，会不会激化矛盾，导致矛盾更难处理？ 他认为自己的妻子出轨了，所以他才会有这种行为。 对， 这个时候民警就会属于，就是这就是刚才您所说的在民事关系上的这个受害方。 对对。 所以当他有一些过激行为的时候，民警可能会觉得家庭矛盾不太方便用更强力的手段去处理。 对 对, 对， 嗯， 哎，就目前来说啊，我们目前处理家庭这个暴力，特别是家庭纠纷这一系列的纠纷里边啊，我们的确是缺乏法律依据。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啊，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啊，那么今年八月份，全国人大有可能出台反家庭暴力法。 嗯，这个事情也是相关的业内人士呼吁了好久了，包括妇联的，包括法律界的人士呼吁好久了。 对，如果有了这个法律规定的话啊，那么我们很多很多情况下，我们公安机关就获得了权利和手段，就有了法律依据。你比如庇护所的建立， 嗯， 像这种情况，如果人身受到威胁，那么我们可以说你这个被威胁人可以进入庇护所，那么进行规避。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可以请求人身安全保护令，就是说到法院进行起诉，法院根据情况可以判决在一定时间内你的人身安全受到保护，有可能加害你的人在一定时间内不能接触你的身体和住宅， 甚至要距离你保持多远的距离， 哎， 这些都是有可能去规定到的。 对对 对, 对，都规定到了啊。所以说目前来说，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啊，的确有点左右为难。据我所知啊，深不得浅不得，因为这是属于一种家事，公权力进入家事能进入多深，什么情况下进入，带来的是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有时候是很难预料的。有时候你对于犯罪嫌疑人或者是本案的加害人进行处理的时候，费时费难，一天笔录坐下来，第二天女的不来了，说是我老公没啥事，这个算了吧，不要处理吧啊，结果呢非常尴尬。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考虑到本案他的情节是属于严重的性，而且影响之大，对一些工作人员该进行处理的进行处理，同时我们还要掌握火候。 因为这个案件毕竟它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突发性。 嗯， 谁也没有想到会在这个时候在派出所出现这个问题，包括他们家庭的人员也不会想到，如果想到的话他们不会远离被害人的身边的，是不是啊？那么作为公安机关他有这种情况，讲老实话，现在的基层民警工作量很大，工作压力很大，你说他单独为了一个案子坐到那儿不转身来进行处理，他没有这个能力也没这个时间。某些地方呢出了事了，那就是说你倒霉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倒霉就原谅这件事啊，我们应该严加追责。 嗯，这样才会起到一个是警示作用，更关键的是说这样的一个警示作用对今后处理类似的事情大家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比方说刚才刘律师提到的，那么当有一些当事人需要到派出所进行调解或者是说处理一些矛盾的时候，那是不是首先要考虑到这个检查身上是不是携带一些凶器，包括以前咱们也提到过身上携带了汽油啦等等这样的情况，有些派出所现在已经做到了，那么这样的一个经验是不是应该在一定范围内来推广？这些呢都是说当一个恶性的事件出来之后，除了惩治这个事件的责任人之外，那么大家应该从这件事情上，从机制的构建上能够总结出来一些经验，来更好的预防类似事件的发生。那么刚刚刘律师专门谈到了说今年八月份有可能出反家庭暴力法，这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当然现在这部法没有出来，所以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些这部法出来之后有可能有的一些措施，那现在还没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家里边就是遇到了三次报警都没起作用，那么如果说哈涉及到这个家庭的纠纷甚至家庭的暴力去报警之后起不到作用，甚至警方不受理，因为确实像您说的这个家里边的事儿，有的时候确实是尤其是公权力哈强势介入未必能够起到好的作用，这是大多数的时候的一种考量。那么当遇到这种情况下，相对弱势的一方求助于警方或者是求助于他人没有办法，他还能怎么办呢？ 是目前来说缺少法律上的规定，缺少法律上的保护，我们公职人员也不敢贸然行事啊。因此呢，我们说这个缺憾目前短暂时呢我们还要允许它存在。那么我注意到一个事情啊，就是在前一段时间我忘记是哪个省的法院判的啊，他们恰到好处地判了这么一个案子啊。因为我们民法通则有这么个法律规定，就是排除妨害消除危险。 嗯， 就是对这个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它是一个诉讼请求。那么我注意的案子呢，就是说这个好像是他们两个已经这个分居很久了，但是男的呢就经常说就见一次打你一次，见一次打你一次，在分居以后男的经常到女的地方对女的进行痛打，最后女的在采取所有的方法来无法制止的时候啊，他就到法院起诉叫消除危险。我注意到法院他诉得很巧，至少在一审的时候啊，他判的也很巧，他用消除危险这个法条来判决，为了消除对于他生孩的危险，判决他的丈夫在一定时间内不准接触他的住址和人身。我觉得如果这个案例的话，我想在这一段时间如果遇到这个情况的话，不妨做一个参考，也可以到法院起诉一下消除危险之诉，如果成功的话，那么是在这个法律的节点上啊，是一种补救的措施。 也就是说当现在刚才咱们所说到的反家庭暴力法以及一些可能行之有效的方法还没有大规模的建立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通过民事诉讼诉反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走法律途径，也可能对自己取得一个有效的保护。 已经有法院在这样判决了啊。 嗯，那么刚刚呢，我们说到的这一个事件，其实是从两个层面来和大家讲的，一个是就事论事，突发的这起偶然的事件，这起惨案当中谁应该来承担责任。那么之后呢，我们也是请刘洋律师分析了一下，现在这件事情之所以会产生，之前的出警虽然说是确实有一些不太恰当的地方，不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也没有起到一个防止悲剧发生的作用哈。但是呢，确实也一些社会上的大的背景，包括法律的建制还并不是非常的完善。那么咱们再回到这个案子，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一开始说这个屋里边啊，其实就是这个三个人，两个被害人，一个嫌疑人。当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之后呢，一开门或者是一跳窗，发现两个母女俩已经是倒在血泊当中了，而嫌疑人呢肯定是他携带的凶器， 那么这个时候曹振奇是犯罪嫌疑人，他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会涉嫌到什么样的罪名？如果说是被定罪了，那现在是杀了两个人，那让老百姓的算法是一命顶一命，那他这个至少他得判死刑，那会不会他一定会被判处死刑呢？刘律师，您专门搞刑法的，您也可以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首先从这个报道给定的情节来看啊，这个犯罪嫌疑人的确定啊是不难的，证据也不难收集到。我认为本案的话啊，应该不是一个太难办的案子，最重要的是判决。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啊，一般的